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听众朋友，你们好吗？欢迎继续收听日语三百句系列广播讲座，我是杨林。 こんにちは、和田です。また日本語三百の時間ですね。 今天我们将向大家介绍第十一课买东西，買い物，怎么用日语去买东西。和田さんも北京に来て一番先にしたいと思ったことは買い物だったでしょ？ そうですね。やはり買い物ですね。その次は郵便局や銀行などに行か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よね。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连续两讲向你介绍有关买东西的日常用语，并将在此之后接着向你介绍银行和邮局等常用场面的用语。 皆さん、ぜひ欠かさず続けて聞いてください。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看今天绘画里将要出现的新单词。 テレビ、テレビ、 テレビ、電視、電視機。 欲しい、欲しい、 欲しい、表示想要、想得到、其所希望的对象一般用が表示。 他に、他に、 他に、另外、除此以外。 差し上げる、差し上げる、 差し上げる是给您、敬送等意的自谦词，在商业中意为卖给。 おいくら、おいくら、 おいくら、多少钱。 ご予算、ご予算、 ご予算、表示您的预算。 もう少し、もう少し、 もう少し是由もう和少し组成，表示在什么什么一点。 ピーマン、ピーマン、 ピーマン、青椒。 売り切れ、売り切れ、 売り切れ、已经售完。 届ける、届ける、 届ける是送到、递送的意思。 手いただけませんか？手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手いただけませんか？能否请您为我做什么什么？ それでは次に、一回センテンスをゆっくり読みますから、皆さん聞いてみてください。 单词记住了吗？下面我们慢慢的读一遍句子，看看你能听明白多少。 すみません、テレビ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他に何か差し上げましょうか。 これですと5000円になります。 あの、お茶はどこにありますか。 これはおいくらですか。 ご予算はどのぐらいですか。 もう少し安いのはありませんか。 ピーマンは売り切れなんです。 このテレビ届け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これは1万円でいいですか。也许你还留有一些疑问的地方，下面我们一句句来看看。 すみません、テレビが欲しいんですが。すみません、テレビ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对不起，我想买一台电视机。这是一句对店员说的话。什么什么が欲しい，表示想要什么什么。那么如果你想说我想要书，就是。 すみません、本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当你买完你所需要的东西以后，店员还可能会问你。 他に何か差し上げましょうか。他に何か差し上げましょうか。 其他您还要点什么。他に何か差し上げましょうか。 これですと5000円になります。これですと5000円になります。 若要这件的话要5000元。と表示假定，相当于汉语的若是什么什么就。になります可以理解为表示结果。これですと5000円になります。 あの、お茶はどこにありますか？あの、お茶はどこにありますか？ 请问茶叶在哪儿卖？あの、お茶はどこにありますか？我们还可以模仿这句说。 あの、テレビはどこにありますか？ 请问电视在哪儿卖？ 这句和一开始讲的すみませんテレビが欲しいですが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これはおいくらですか？これはおいくらですか？ 这多少钱？これはおいくらですか？同样我们也可以说 それはおいくらですか？ 那个多少钱？ このテレビはおいくらですか？ 这个电视机多少钱？ ご予算はどのぐらいですか？ご予算はどのぐらいですか？ 您的预算是多少钱？或者您打算买多少钱的东西？这是店员为了更方便向客人推荐商品时说的一句话。ご予算はどのぐらいですか？ もう少し安いのはありませんか？もう少し安いのはありませんか？ 有没有再便宜一点的东西？如果你觉得价格略显昂贵时，你可以借用这样的说法。 もう少し安いのはありませんか？ 另外，我们买东西时还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你想买的东西却正好卖完。 ピーマンは売り切れなんです。ピーマンは売り切れなんです。 青椒已经卖完了。那么，如果是茶正好卖完了呢？ お茶はちょうど売り切れなんです。お茶はちょうど売り切れなんです。 如果你买的东西不太方便，你想让店里给你送到家里，那你一定要会说这句话。 このテレビ届け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このテレビ届け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这台电视能给我送到家里吗？このテレビ届け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那么如果你想说能把这台冰箱给我送到家里吗？冰箱冷蔵庫。 この冷蔵庫届け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对了。最后，当你想与店里商量价时，你可以引用这样的说法：“ これは1万円でいいですか？”これは1万円でいいですか？ 这给您10,000日元卖不卖？那么，这给您5,000日元卖不卖？怎么说呢？ これは5,000円でいいですか？ 下面我说汉语，你把他的日语回忆出来，你可以和和田君最后的正确答案对照，看看你记住多少。对不起，我想买一台电视机。 すみません、テレビ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其他您还要点什么？ 他に何か差し上げましょうか。 若要这件的话，要5,000元。 これですと5,000円になります。 请问茶叶在哪儿卖？ あの、お茶はどこにありますか？ 这多少钱？ これはおいくらですか？ 您的预算是多少钱？ ご予算はどのぐらいですか？ 有没有再便宜一点的东西？ もう少し安いのはありませんか？ 青椒已经卖完了。 ピーマンは売り切れなんです。 这台电视机能给我送到家吗？ このテレビ届け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这给你10,000日元卖不卖？ これは10,000円でいいですか？ 好，在我们最后剩余时间里，我们把10个句子连起来再听一遍。 すみません、テレビ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すみません、テレビ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他に何か差し上げましょうか？ 他に何か差し上げましょうか？ これですと5,000円になります。 これですと5,000円になります。 あの、お茶はどこにありますか？ あの、お茶はどこにありますか？ これはおいくらですか？ これはおいくらですか？ ご予算はどのぐらいですか？ ご予算はどのぐらいですか？ もう少し安いのはありませんか？ もう少し安いのはありませんか？ ピーマンは売り切れなんです。 ピーマンは売り切れなんです。 このテレビ届け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このテレビ届け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これは1万円でいいですか？ これは1万円でいいですか？ あっという間にまたお別れの時間がやってまいりました。 それでは皆さん、また次回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皆さん、さようなら。 さようなら。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Guten Tag, ich bin Detlef Gärtner. 欢迎您继续收听广播系列讲座《德语三百句》。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学习第十一课《乘飞机》。 Jetzt lernen wir Lektion 11 mit dem Flugzeug. 在开始学习新的一课前，我们先复习一下上次课学的内容。上一课我们学习了怎样询问火车开车时间，现在请您听一个对话。 Verzeihung, wann fährt der nächste Zug nach Berlin ab? Sie können den Zug um 8.10 Uhr nehmen. Muss ich umsteigen? Ja, in Frankfurt. Von welchem Gleis fährt der Zug nach Berlin ab? Gleis 8. Danke. 请您再听一遍这个对话。 Verzeihung, wann fährt der nächste Zug nach Berlin ab? Sie können den Zug um 8.10 Uhr nehmen. Muss ich umsteigen? Ja, in Frankfurt. Von welchem Gleis fährt der Zug nach Berlin ab? Gleis 8. Danke. 今天我们学习怎样订飞机票。首先我们看看怎样询问飞机的起飞时间。比如您下周一要去维也纳，就可以这样问。 Bitte, gibt es am nächsten Montag eine Maschine nach Wien? 请问下周一有去维也纳的飞机吗？ Bitte, gibt es am nächsten Montag eine Maschine nach Wien? Bitte, gibt es am nächsten Montag eine Maschine nach Wien? 如果有两个航班去维也纳，那您就会得到这样的回答。 Es gibt zwei. Eine fliegt um 7.10 Uhr ab, eine andere um 13.20 Uhr. 我们有两个航班，一个航班在7:10起飞，另一个在13:20起飞。 Es gibt zwei. Eine fliegt um 7.10 Uhr ab, eine andere um 13.20 Uhr.Es gibt zwei. Eine fliegt um 7.10 Uhr ab, eine andere um 13.20 Uhr. 那您要想乘7:10的飞机，就可以这样说。 Ich will die Maschine um 7.10 Uhr nehmen. 我想乘7:10的班机。 Ich will die Maschine um 7.10 Uhr nehmen. Ich will die Maschine um 7.10 Uhr nehmen. 今天我们学习星期的表达方法，从星期一到星期日都是阳性名词，要说在星期几时就要加 am。 在星期一用德语说就是 am Montag, am Montag。 在星期二 am Dienstag, am Dienstag。 在星期三 am Mittwoch, am Mittwoch。 在星期四 Am Donnerstag, am Donnerstag. 下面请您听一个小对话。 Bitte, gibt es eine Maschine nach Wien? Ja, aber wann möchten Sie nach Wien? Am Montag. Es gibt zwei. Eine fliegt um 7.10 Uhr ab, eine andere um 13.20 Uhr. Ich will die Maschine um 7.10 Uhr nehmen. 请再听一遍这个对话。 Bitte, gibt es eine Maschine nach Wien? Ja, aber wann möchten Sie nach Wien? Am Montag. Es gibt zwei. Eine fliegt um 7.10 Uhr ab, eine andere um 13.20 Uhr. Ich will die Maschine um 7.10 Uhr nehmen. 我们乘飞机要问飞机票的价格，比如问去维也纳的机票价格，可以用这个句型。 Wie viel kostet ein Flug nach Wien? Wie viel kostet ein Flug nach Wien? 要是问去香港的机票价格，怎么说呢？ Wie viel kostet ein Flug nach Hong Kong? 一张去香港的机票多少钱？ Wie viel kostet ein Flug nach Hong Kong? Wie viel kostet ein Flug nach Hong Kong? 这个句型不难，只要换个地名就可以了。如果您想订机票，就可以问 Kann ich jetzt das Ticket buchen? 现在可以订飞机票吗？ Kann ich jetzt das Ticket buchen? Kann ich jetzt das Ticket buchen? 您要问一问机票的有效期是多久，可以这样问 Wie lange ist das Flugticket gültig? 机票有效期多久？ Wie lange ist das Flugticket gültig?Wie lange ist das Flugticket gültig? 在德国打电话订机票就可以了，所以还要知道取机票的时间。航空公司会这样告诉您 Sie können heute Nachmittag schon Ihr Ticket abholen. 您今天下午就可以取机票了。 Sie können heute Nachmittag schon Ihr Ticket abholen. Sie können heute Nachmittag schon Ihr Ticket abholen. 我们的一位朋友要去维也纳，给汉莎航空公司的售票处打电话订票，请听听这位朋友是怎么订票和询问有关事宜的。Lufthansa, guten Tag. Guten Tag. Gibt es am Montag eine Maschine nach Wien? Ja, es gibt zwei. Eine fliegt um 7.10 Uhr ab, eine andere um 13.20 Uhr. Ich nehme die Maschine um 7.10 Uhr. Wie viel kostet ein Flug nach Wien? 500 Mark. Kann ich jetzt schon das Ticket buchen? Ja, wie ist Ihr Name bitte? Hans Müller. Herr Müller, Sie können heute Nachmittag schon Ihr Ticket abholen. Vielen Dank. Auf Wiederhören. Auf Wiederhören. 请再听一遍这个对话。Lufthansa, guten Tag. Guten Tag. Gibt es am Montag eine Maschine nach Wien? Ja, es gibt zwei. Eine fliegt um 7.10 Uhr ab, eine andere um 13.20 Uhr. Ich nehme die Maschine um 7.10 Uhr. Wie viel kostet ein Flug nach Wien? 500 Mark. Kann ich jetzt schon das Ticket buchen? Ja.Wie ist Ihr Name bitte? Hans Müller. Herr Müller, Sie können heute Nachmittag schon Ihr Ticket abholen. Vielen Dank. Auf Wiederhören. Auf Wiederhören. 在机场，我们还会碰到托运行李的问题。首先要了解可以免费托运多少行李。您可以这样询问。 Wie viel Gepäck ist frei? 可以免费托运多少行李? Wie viel Gepäck ist frei?Wie viel Gepäck ist frei? 如果是20公斤，您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回答。 20 Kilo. 20公斤。 20 Kilo. 20 Kilo. 如果您要托运行李，您可以这样告诉机场的工作人员。 Ich möchte einen Koffer und eine Reisetasche aufgeben. 我想托运一个箱子和一个旅行袋。 Ich möchte einen Koffer.Und eine Reisetasche aufgeben. Ich möchte einen Koffer und eine Reisetasche aufgeben. 如果您的行李超重，机场工作人员会告诉您。 Sie müssen Übergewicht bezahlen. 您得付超重的行李费。 Sie müssen Übergewicht bezahlen. Sie müssen Übergewicht bezahlen. 请您再听一遍刚学过的句子。 Wie viel Gepäck ist frei? 20 Kilo. Ich möchte einen Koffer und eine Reisetasche aufgeben. Sie müssen Übergewicht bezahlen.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Auf Wiederhören.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